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小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喜迎八方宾客。煎炒烹炸煎庙，笑味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放过压抑，放过整天浮生的记忆，往事通通

真的笑脸，学着温柔妩媚。但昨天的我是那么无邪的体贴，若你不能爱我的一切，我就会消失不见。我就左手的自由，感觉右手的伤口，你不要为难我，我已经选择两个人的寂寞，请你都回首，是爱情的错，舍不得又如何。我这里给的自由，却看见我的伤口，我不想再配合你太多的规则，两个人的伤痛我都能承受，是我爱错却还是舍不得。